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广播来说是很吓人的，因为5秒钟我们这就要算空播，所以很吓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但是这段音乐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两天我都在和大家说开学季哈，要开学了，那小朋友的作业都做完了嘛，但是也推荐给带娃的家长们一部电影，因为今天是周三嘛，古典也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所以呢这部电影上映正逢其时，就是在夏天的尾巴上，皮克斯为我们打造了一只绚烂的夏日万花筒，正在上映中的夏日有晴天。我们这里呢听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首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就叫做波多鲁索。什么是波多鲁索呀？其实就是在这部动画当中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意大利的海滨小镇波多鲁索。这首作品呢就是叫做波多鲁索，你可以听到一开始的声音有那种吉他，也有模仿着欧洲特别的意大利的音乐曼陀林，还有仿佛如大海一般的弦乐铺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夏日记忆，有绚烂的阳光，清透的海水，微微融化的冰激凌，被烘得暖洋洋的大街小巷，一幅幅夏日的图景组成了童年万花筒中最耀眼的流动图景。所以呢把这首作品首先推荐给带娃的家长们，夏日有晴天。不过呢如果你是成人想看看成人的动画，那么我不推荐，这的确很适合小朋友来看。 Thank you.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夏日有晴天呢，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在海底生活的小海怪卢卡，瞒着父母来到岸上，遇到水就变成人类的模样。他结识了对岸上生活更为熟悉的同类阿尔贝托。你听，在这些电影当中的原声音乐当中，具体的内容我就不想给大家剧透了，大家还是自己去看电影。但是音乐很有特点，具有着意大利的特点，又有着很多的电影音乐的特色。就比方说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关于意大利小城的音乐，就拿这一段来说，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一些意大利的有特点的电影的代表。比如说这块特点是曼陀林，而它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部经典电影《尼诺罗塔的教父》。所以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也顺着皮克斯的这部《夏日有晴天》来一窥意大利的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尼诺罗塔教父》圆舞曲。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教父》当中的一段圆舞曲。其实在《夏日有晴天》中，不仅受到了《尼诺罗塔》的电影的影响，像《尼罗的塔》，其实它包括我们会提到它 被誉为意大利电影音乐的教父，甚至远超于莫里康内，因为他的时间年头比他更早更久远。要说到尼罗罗塔，他有150部电影配乐，另外还有歌剧、管弦乐等等。当然了，我们会说到莫里康内就更多了，几百部电影的配乐。但是首先尼罗罗塔就是更早，他的风格极具意大利色彩，从意大利民谣中吸取的这种养分，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教父的主题，曼托林来演奏。的电影音乐，但是它是有关于和意大利有关，叫做《上尉的曼托林》。一段音乐就是一段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克雷利上校的曼陀林，它其实是一部讲述的是关于爱情和残酷战争这个经典的主题。故事中有希腊为背景，也有意大利的音乐在其中，发生的场景是二战中意大利占领下的希腊，如椭圆诗般美丽的希腊地中沿岸，一开始有这样的风景。而我刚才说一首歌一段回忆，这个声音来自于 Russell Watson， 他是一个很好的跨界歌手，他可以唱古典，唱流行，唱爵士，更多的是他演唱古典，但是他的嗓子没有受过科班的训练，所以他得过嗓子经过一些手术，而且他还得过肿瘤，但是他是一位爱音乐的坚强歌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过两天也可以在家再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说回到这首作品，克雷利上尉的曼陀林，我看到有朋友说 Andrew， 夕阳映射下的那个 Michael 举行的婚礼的小教堂，清凉的海风迎面而来，咸咸的又甜蜜的味道。作曲者是 Nick Inkman， 音乐中浪漫无比。2001年的电影了，也很久远。当时我记得这部电影是尼古拉斯凯奇重归浪漫的作品，当时与他搭档的是西班牙美女佩内洛普·克鲁兹。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have but one heart, this heart I bring you. I have but one heart to share with you. I have but one dream that I can cling to.You are the one dream I pray comes true. My darling, until I saw you, I never felt this way. And nobody else before you ever has heard me say.You are my one love, my life I live for you. I I have but one heart to give to you. Vicino ma facciamo amore ancora, ancora per trespassare su mare nare e tirarezza. Ma pallarezza stunga morì, my darling, until I saw you I never felt this way, and nobody else before you ever has heard me say you are my one love, my life I live for you. I have but one heart to give to you. 首经典的老歌送给春节的你，喜欢古典流行的朋友大概都喜欢这个调调。那这首曲子其实选自第一部电影《教父》当中的音乐 I have but I one heart。 其实这首曲子这样的曲调在夏日有晴天中也会出现，当时卢卡和他的朋友那在上岸的时候听到人类唱着不同的音乐，其实这些音乐你都会感觉到，在那些海滩边的小镇，那些音乐，那些美景的感觉。音乐越美好越想回忆，好像刚刚要过去的夏天这样的感觉。有人说今天真热，你别忘了秋天还有秋老虎呢。安诺也说夏日有晴天，我看了，那为什么有一个捂脸的这个表情呢？是说你觉得这部电影也不太适合成人看吗？看过的朋友来举手，你怎么看这部电影？音乐真的是好听。 Luna luna tu non mi guardare, luna luna tu non curiosare.Luna luna tu non parla sentinella, ogni stella in ciel parla al mio cuor, ogni stella in ciel parla d'amor, ogni stella in ciel sarà la mia stella. Mezzanotte per amar, mezzanotte per sognar fantastica. Non ti fidare d'un bacio a mezzanotte, senza baciare, se c'è la luna non mi fidare, perché la luna a mezzanotte non curiosare riesce sempre a farti innamorare.Non ti fidare di stelle galeotte, parla d'amor che invitano a volersi amare. Mezzanotte per amare, mezzanotte per sognar fantastica. 喜欢吗？这是在电影《Luca》当中，也就是《夏日有晴天》中出现了这首曲子，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意大利的风情。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今天也和你感受到不同的有关于意大利的电影音乐，由《夏日有晴天》辐射而来的。那接下来我要考考你。这段音乐出自哪里？ 很多朋友真的很厉害呀、啊、既然有答对的。来，顺着班级捋，小象丁香，不错，一班。有朋友答对，我看啊，二班。啊，小老头说错了，安妮的微笑不是这一部。三班，停车场收费员，天堂电影院，没错，都说对了。小象丁香和停车场收费员啊，首先这个鼓励一下大家，因为这段我特地找了天堂电影院当中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两段很有名的主题。这一段呢其实是托托和阿尔弗雷德他们骑着自行车在路上一老一少的那样的搭档，很让我想起那部电影《蝴蝶》，其实也是像这一段有致敬吧。这段音乐其实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小提琴的出现，这样的小提琴和弦乐队的这样互相搭档，就像一问一答。听到这些电影当中的音乐，我经常也会说，觉得意大利过去的那些电影都充满着那些人情味儿，很像我们的小时候的成长氛围。其实也会让我想到托纳托雷的时空三部曲，天堂电影院，还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以及1900。是波动心弦，不过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再感受荧屏上的魅力吧。古典流行一会儿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周三电影音乐时间，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感觉就想在这段音乐中就那样待着，在音乐中什么也不想，仿佛音乐中你跟着他在一起，就坐在海边看着潮涨潮落。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上校的曼陀林》，也叫做《战地情人》等等很多的译法。那作曲者是 Inkman， 是一位英国作曲家，创作了也不少不同风格的电影音乐。在这里呢，就是将希腊和意大利的音乐风情融在了这部电影，用音乐来推动电影的情节律动。上半时段有很些朋友很厉害啊，小泉丁香还有后来的木子以及停车场收费员都猜对了，刚才教父刚才天堂电影院当中出现的那段音乐其实是托托和阿尔弗雷德，真的是很难得很厉害。其实有时候看电影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用电影或者说用音乐说出电影当中没有说的语言。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也是安卓啊，说不适合带娃去看《夏日有晴天》，可是呢我是成人自己带自己看，那什么电影都看，那我要考你了，听了古典也流行那么久，那么对于《夏日有晴天》卢卡这部电影，你发现有哪些古典音乐的唱段呢，歌剧章的唱段呢，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在感受？因为我曾经在电影音乐这期说过，大家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只注重画面忘了听觉了。好吧，不打扰了，我们来听天堂电影院当中的选曲。那也在乐会当中请安卓来回答《夏日有晴天》中出现的哪些歌剧选段。其实是莫里康利的儿子他写的这一段。 我想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会想到阿尔弗雷多留给多多的那份珍贵的礼物，那盘被剪掉的电影胶片。这是当初被剪去的爱的接吻镜头，都接在了一起。看到这些镜头，不仅是多多感慨万千，看着电影的我们也感慨万千。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意义非凡的人事物，也许你以为他们会被岁月渐渐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一部电影，一段音乐，就触动你最内心深处的回忆。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大家如果用网络收听的话，可能有些延迟，所以呢，我刚刚呢留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安卓一个问题：看电影的时候，你会留意电影当中的音乐吗？以前也多次提醒过，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音乐不要让我们忘记。所以呢，还不错，安卓答对了一道，其中呢也出现了《我亲爱的爸爸》这个唱段，选自普契尼的歌剧《江尼斯基基》。而且这个版本在电影中出现的还是玛利亚·卡拉斯演唱的版本。是啊，即使在动画片当中，意大利的有关的动画片当中，《夏日有晴天》也会出现这样的古典。作品的经典虽然叫做《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江尼斯基基》，其实呢是要给爸爸唱，说我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的一首爱情之歌。在意大利的有关的动画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选曲，那其实在《夏日有晴天》中也出现了这样一段咏叹调，选自罗西尼的两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第一幕第一场罗西娜的咏叹调，美妙歌声随风荡漾，很有名的花腔女高音的唱段。这里我们听到演唱是朱丽叶塔·西米奥纳多。 Ferito è già, e l'indoro fu che il mio cuore vincerò. Il tutor ricuserò, io l'ingegno aguzzerò, alla fin sapeterò e contenta io resterò. Sì, l'indoro mio sarà, non giurai, la vincerò. 的大篇幅完整放了这首罗西娜的咏叹调，女中音的夸腔其实也很特别。那要知道，刚刚演唱的朱丽叶塔·西米·奥纳多可是威尔第的十大女高音、女中音，就是女性的角色，戏剧女性的角色。那刚刚呢，在古典流行中和你分享了由《夏日有晴天》而唱下来的波及到意大利、希腊的音乐。其实我也想说说，在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音乐风格。节目最后，我要想给你，如果有时间的话，播两首作品，先来听这一首。 Remember me, though I hide.